家已经是月尾啦，你交咗月费未呢？未交嘅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拣选你想撑嘅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拥抱大香港主义，香港地，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。 第二節回嚟大香港早晨啊，各位早晨。咁咧就第一節咧就有少少立落，我覺得屌主要都係淡仔啊，屌淡仔。 點解？ 唔撚夠精神。 攰啊嘛！ 特登俾你坐中間就要你精神啲， 好精神。 你唔好以為你個彎掌大撚曬，好撚耐未聽過咁。 我而家覺得呢度雨傘失敗，碌銅鑼灣嘅部分唔夠厚啊， 真係。屌，加多資料啊嘛！ 大家應該今晚過嚟，即係尤其是嗰啲相啊、片啊嗰啲，我冇齊曬喺度噶嘛。即係最緊要 相嗰啲。你都親熟咗㗎啦喺入邊。 我親熟咗，咁但係有啲相好啲咧，嗰啲咩女王派飯啊咁嗰啲咧，我冇嗰啲圖嘛，即係我又冇嗰啲相。 你兩位不值一曬。系啦，就讲， 系就系 交代过算啦， 好鬼多嘢、啊， 大家都咁啊，真系好捻精彩呢本嘢，真系，系你讲精彩程度真系好捻好捻好捻精彩，只可以讲。咁啊，今集讲咩？唔系今次呢一节讲咩咧？呢一节咧就系第一样嘢就讲翻一个 update 消息，就话有个而家系咪一号风 啊？ 一号风球啊？ 而家啱啱挂咗一号风啦、 啊，大家又可以吓。啊賽馬一樣咁樣，因八號咁樣啫， 冇啦，翻工啦。 佢講咗話改過三號強風信號機會不大。 啊，咁啊，即係其實唔會嘅， 因為黏魚已經登陸咗啦，其實 係登陸咗啦，已經咁樣就 收皮㗎。 咁啊會攻上大陸啦，應該咁樣樣，攻上福建一帶啊，係嘛？嗰、那個路徑好似係咁。咁啊就咁啊黏魚就其實都好撚大威力嘅，屌喺台灣都死咗唔少人啊！我見到 台灣，我見到啲片咧都有好多建築物冧咗、嗯，都幾誇張。 係啊，咁、啊、樣咁啊但係今次唔係講呢樣嘢，就草叫交代一下呢個最新嘅消息啫。咁樣大家如果聽我哋係嘛，好多人聽我聽住我翻工噶嘛，咁樣咁知道原來一號風球喎、哦，咁樣樣 一號風球喎、哦，咁即係點咧？ 關我撚事， 即係都要翻工啊！切 好啊，係 啊，跟住講嚟做咩啊？一号风咩冇打？ 唔好咁，唔好咁啊！冇我哋冇。 咪对我嚟讲冇影响。 我哋冇成日祈求啲咩天灾，唔系好健康。 我唔祈求天灾，因为每次打风我冇得上堂，我只会少咗钱嘅啫。 呢个世界只有人祸。咁啊，人祸方面咧就乜捻嘢咧？就最主要都讲黑警啦。我哋乐此不疲讲黑警嘅，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开我哋月血时报，我相信大家都会有留意啦。尤其是我哋 Facebook 个 page 啦，咁样咁啊，成四廿几万 like 唔系流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就好多时睇到啲 news feed 咧，即系睇到啲。新嘅 post 咧，好多時有啲新聞咧都會有啲黑警嘅報導嘅咁樣，即係啲黑警撲街啊！即係呢個世，即 係好常有 黑警極醜惡啊！ 因為常態嚟噶嘛， 第一樣嘢 佢哋本質係咁噶， 佢哋好撚多先啦，佢哋好撚多先啦。第一樣嘢就即係好撚多戇鳩嘢啊，或者離譜嘅嘢啊，離譜啊！講緊即係屌你老味，譬如乜嘢？射即系休班警员系好啦，危险噶嘛，系咪先？休班警员射猴子啊，攞啲气枪之类啲射猴子，跟住话自己有精神病啊，咁样样黐旧线嘅，你话即系两位，即系你自己喺度射马骝，跟住就话自己有精神病，但系你嘅工作系会抬住把真枪出街嘅，你两位。咁之前亦都有啦，咁样嘢陀枪女警，你两位自己喺个换子弹嘅那个位度，跟住自己射鸠自己个大髀啊嘛，即系黑警系好捻多，即系大家都知道啊，我哋系乐此不疲嘅对呢样嘢。咁啊今次都有少量啦，有少量大概讲下啦。第一单就其实又唔算好大喎，但都觉得戇鳩鳩咁样样咧，就系啲差佬而家早排咪成日话牛肝嘅，就一日唔知拍抄捻咗几捻多万张咁样样嘅。 系啊，佢今年咧都几密嘅，我 系啊，好捻劲啊！屌你，好捻多司机就发捻晒老皮啊！屌你话， 佢成日搞嗰啲咧咩？今个礼拜咧，我哋就要严厉啲咁执行嗰啲咧，哇！疯狂丧抄 啊！唔系啊，而家你差佬都系噶，好捻多嘢，譬如食，应该系食环啊，嗰陣時，而家咪有個新措施。 我早兩日有個定額罰款，嗰啲即係譬如你 左街定額罰款， 係啊，嗰啲貨物咧，你擺出咗個鋪頭咧，三尺以外咧就要罰你款啦。哇，都幾金㗎！ 三尺以外，直行門口都唔俾啊，要全部搬曬入邊啊！ 跟住就定額罰款佢哋啊，咁佢哋就咁佢哋第一日去執行呢、這個 仲要掃花墟啊嘛， 所謂嘅新嘅定額罰款嘅規則，組街嘅規則咧，就揾埋差佬去。搵埋差佬去，咁差佬專做呢啲嘢嘅，屌你空鳩！ 佢哋好中意做呢啲噶嘛， 係啊， 手磨搏雞智力喎，仲唔搞你？ 最緊中意空鳩人噶啦，咁樣。 同埋之前21號有宣布，21號到呢個月底咧，就係、是、全港咧就係、是、捉人哋亂橫過馬路嘅，佢會搵埋啲黃哥立咧，係全港捉人哋亂過馬路咯。 係啊，咁呢啲都其實你話佢哋啲咁嘅執法，咁我都冇咩特別批評嘅，但係純粹就係、是。好多時態度嘅出現問題啦，好多時係態度出現問題啦，同埋你見到即係啲食環嗰啲就即係或者黃腳立啦，頭先阿國榮講嗰個就好撚驚噶嘛，其實， 嗯， 佢就好撚驚，咁就要啲差佬綁住，因為差佬專做呢啲嘢噶嘛，屌你老味，咁啊依單係咩咧？依單就話我近排話抄好撚多牛肉乾咁樣，啊屌你老味，即係。抄唔知系咪抄得興奮得滯啲你老味，自己唔撚見咗本牛肉乾簿喎， 成本牛肉乾跌咗， 唔撚見咗喎，屌阿星，咁你唔撚見咗問題喺邊度咧？就係、是、你本身你有單據喺度噶嘛，即係你換翻 number 咁樣啦，又每張牛肉乾，喂，咁你有本身所謂你 charge 俾牛肉乾嗰人個嘅資料噶嘛？ 即係有啲個人資料喺上面 喺嗰度噶嘛？ 咁佢咁樣就攞住你堆個人資料，咁就跌咗啦。 係啦，咁你話哦嗰啲嘢有冇乜撚嘢用？我點知有乜撚嘢用啊？我又唔撚係匪徒，屌你老味！ 冇用佢唔會抄啦， 係咪先？唔係啊，我意思係執啲人執撚咗本嘢啊，有乜嘢用？屌我點知嘅咩啫？我又唔係匪徒，係咪先？冇咁撚醒啊！屌你阿星，但係你嗰啲係個人資料嚟噶嘛？你嗰啲係你應該要好好保存嘅嘢嚟噶嘛？屌你老尾，你自己咁而且另外一樣嘢，喂你冇撚咗嗰本簿仔，嗰本牛肉乾簿仔，咁你出咗嗰啲告票點撚樣啊？又俾撚咗啲錢，你對唔撚翻條數嘅喎？系咪先？屌担保嘅嘢系嘛？我咁样谂啊，佢担保嘅嘢，我哋热血时报好着重担保，担保嘅嘢真系唔好乱咁搞。 你睇双杰嗰本， 即系佢嘢又唔开心啊！双杰啊，勾起嗰啲唔开心回忆，最紧要内部嘢唔好乱咁讲。 如果佢冇咗个底，咪收唔到钱。 唔好再讲担保啦，郭荣啊，你个人咁样嘅真系，唉、哎，我哋讲第一咁样。咁除咗呢单之外咧，就另外一单就离谱少少嘅，再离谱啲嘅，系咪讲啊？ 咁咧就係、是、其實觀塘法院咧上個禮拜二審理一單咧就係、是、管有攻擊性武器嘅，咁因為證人傳票咧就冇俾證人，咁導致個控罪撤銷咗嘅。咁揭發咗咧，原來個負責警員咧就順應咗個證人話唔想出庭，咁所以咧就冇俾咗個傳票佢嘅。咁、 哦、 嗰個涉案嗰兩個差佬咧，就一個係個主管啊，深水埗調查個督察周國榮啦，同埋佢下屬張子華嘅。咁事完咧就係、是、個張子華咧就去到間院舍咧就問嗰個證人：喂，你想唔想出庭啊？咁跟住個證人就話：喂，我唔得閒喎，唔出喎。咁跟住咧佢就個警員決定咧，我都係我冇俾張傳票你啦。跟住翻去。就報告俾佢個上司聽，周國榮聽。咁 唔係好明喎，國榮，你究竟你依單嘢係話你有單案就攻擊性武器係咪？咁係跟住點咧？ 咁、那個警方想要揾證人出庭噶嘛？ 係啊。 咁跟住就個差佬就去揾個個院舍裏面嘅其中一個證人啊，即係目擊證人叫佢出庭，咁就俾張傳票佢嘅諗住。咁、啊、跟住嗰個證人咧就話：喂，我唔得閒喎，周身唔得閒喎，我唔會上庭噶。咁跟住嗰個差佬就話：咁啊，咁我唔俾張傳票你啦，咁樣嘅。 咁啊算撚數啦。 咁啊唔係佢跟住咧就翻咗去差館，就同佢上司講：喂，嗰條友話唔出庭喎。咁跟住個頭咧都話：喂，咁啊咁唔好俾佢啦。咁決定都唔俾嘅。咁最後就事後都冇俾到啦。咁、 啊、 跟住咧就喺臨上庭之前咧一兩日先通知法庭佢：喂，冇俾到張傳票。咁、跟住咧就裁判官就话：喂，搞错啊！咁张传票边个俾噶？我法庭俾噶嘛？你唔系你警方俾噶嘛？点解你唔帮我俾咗佢啊？而家你决定几时系你哋决定咗唔发俾个证人噶？ 哦、 即系完全系藐视咗个制度同埋呢个， 屌你咁啊！即系藐视法庭一样， 所以佢就个官就话睇你哋点样再解释俾我听，咁、我再决定告唔告嘅。个法官又 告唔告边个啊？ 告嗰两个差佬咯， 要告屌阿正呢啲点可以唔告啊？大逆不道啊！你屌你老味呢啲咁撚人。乖啦，即系你明唔明意思、就是？就系嗰个你系唔系你权限范围嘅嘢，你就自己走去决定咗。屌你阿星，如果系《月时报》出现啲嘢，真系死罪嚟嘅， 死十次都唔夠， 即刻成本雨傘十八都車埋去， 係咩？貨金拎都冇撚咗啦，你係咪？即刻冇撚咗，點解？突然間冇撚咗湯姆嗰啲，大家唔好問。如果見到啲咁嘅情況， 啊，大家唔好對合作啊！ 大家唔好對合作，可能即刻係依、這個係如果冇突然間冇咗湯姆條貨金拎，通常應該唔係關。 唔好問點解， 唔係依啲事，應該係系統問題，應該系統問題。聽翻埋指引，點解冇咗湯姆條貨金拎嘅？好撚想貨金俾佢啦， 跟住就同你講湯姆已經唔存在啦。 黐鳩線啊！咁啊，依個其實係琴日嘅東方頭版嚟嘅，依、這個咁樣就即係亦都係另一個差佬嘅即係黑警嘅撲街事啦，或者呢啲叫戇鳩事啦。咁啊，而家東方好撚搞笑喎，佢哋用個 term 去形容呢事，我哋呢啲黑警撲街事、黑警戇鳩事啊，或者極醜惡啊咁樣樣、嗯，大家都有呢啲咁嘅，大家一講你就明嘅 term 啦。哦，佢哋唔係，佢哋叫做冇靈魂甩碌系列咁樣好似。即系佢哋每次咧就系讲真呢啲就话冇灵魂甩碌咁样样嘅，我唔系好明白。 即系失魂嘅意思系嘛？ 失魂啊！ 我谂佢系咁嘅意思。 失魂语咁样，失魂语咁卵 Q 啲老尾，黑警啊，你老尾，即系东方都做唔少呢啲报道嘅咁样，咁啊当然热事更加热烈去做咧呢啲嘢咁样。咁点解？其实我又想讲下点解系我哋會咁喜歡做呢啲黑警嘅事，因為大家其實就想強調翻一點嘅，就好去到尾其實好簡單嘅，真係大家唔好唔撚記得黑警係幾撚黑，係幾撚閪，幾撚撲街。 同埋佢哋除咗極醜惡之外，仲好撚蠢㗎嘛。 係啊，即係兩方面就係、是、嗱，一就係、是、嗱，點解就強調佢閪啊、惡啊、濫用職權啊？呢啲就係你知道黑警呢啲醜惡嘅一面。另一方面就好撚蠢嗰方面就係、是、你要知道你唔撚同佢合作咧，就算佢即係叫做冤枉你或者無故地拉咗你，你唔撚同佢合作咧，咁你就你個安全就好好多。你要知道好撚蠢， 因為佢係會自己出錯噶嘛， 係先？你同埋好叫做好撚陰險啊，好撚惡嗰方面咧，你就知道要小心防備佢咁樣。咁點解所以成日熱血時報不？段啦，你見到即係隔你碌下，你就間唔時又有黑警新聞，又有黑警新聞。我哋節目又會又講下黑警新聞咁樣，點撚樣解法咧？就係其實就係咁樣解， 因為就係太多， 就係太人多。而今日去特別去講黑警嘅，又另有一番嘅意義啦，可以講話係。雖然大家都我相信我哋嘅聽眾唔會忘記啦，但係就都叫做作為一個記錄，大家都要再睇下啦，即係。其實是不是真的呢？我是不是對聽眾的信心太大？ 是肯定是 即是淡仔就覺得很多人不能記得。我們看看照片，我們看看照片，928這個是今天的所謂紀念日，雨傘失敗的紀念日，這樣咁啊，喺雨傘革命期間，喺旺角也好，金鐘也好，龍和道也好，銅鑼灣也好，尖沙咀也好，咁啊，其實各個嘅其中嘅佔領區，其實發生過好多好多黑警嘅事宜啊！我哋而家一路 look 翻啲相睇翻， 呢啲嘅九二八當日 係啦，係啦，咁你睇先， 咁你見到有啲差佬。又騎咗示威者嚟打啊！ 係啊，譬如我睇翻第一張啊，雙傑頭先第一張， 睇翻第一張 呢張啊，屌你老味，就係咁樣搏落去嘅啦嘛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 你好明顯見到個示威者手無寸鐵，已經係攤咗喺度嘅，已經連即基本嘅擋嘅姿勢都冇。你可以見到佢係左手咧，成隻就放咗地下啦，右手就遮住咗。不過但係相信都係攤， 失去知覺啊！ 係啦，好明顯佢已經成個人係冧咗噶啦，冇曬反應噶啦。咁但係問題是，條差佬依然係騎住佢，咁樣攞支棍起勢咁摳落去。 呢啲係九二八啦，九二八就可能比較多啲啦，就係、是、好多拎住把槍啦，咁啊應該係啲塑膠子彈嘅槍之類的。 佢話係塑膠子彈啦，咁但係唔知啦咁樣。咁就你見到佢揸住支槍對住啲示威者，而啲示威者係已經舉起曬手啦，聽從呢個陳淑莊嘅呼籲咁樣，舉起雙手不作反抗咁樣。咁但係。似乎就佢哋依然都系对示威者使用暴力，虽然当时就冇开枪嘅，咁但系其实佢哋喺都不停咁射出去弹啦，同埋你见到一啲相片都可以睇到佢哋嘅武力系冇停止过噶啦，只不过系冇开到枪咁解。 我想见啲相系咪睇 show 咗噶啦？仲有冇其他噶？仲系啊！你相见好收埋埋，点解我唔使 show 啦？我知你心意啊！屌你就系想叫人买书。好撚多記錄喺雨傘失敗錄裏面啦，關於黑警嘅惡行各樣嘢。其實就即係你話黑警我自己喺佔領區就好少啦，講真啫，大家都知道啦、 我知 咁 但你話對於黑警嘅打嗰樣就我就冇親身見到，我自己冇親眼嘅，因為打嗰啲場面好多時候我都唔喺度，咁就冇親身見到佢周個搏嘅，但係片就睇好多，我相信大家都就算而家就咁去 search 都會見得到啦，係咪先？依排大家都好多 share 出嚟啦，但係黑警嗰啲無理嘅態度啊，嗰啲推撞示威者啊，點樣壓迫示威者？咁其實即係我相信在座也好，或者我哋聽眾也好，其實都好清楚啦嚇。即係依啲事咧，如果我哋即係在於我嚟講，我覺得依個就一定，即係除咗你話大台啲惡行啊，嗰依啲咁嘅撚人，所謂佔中三子啊，嗰啲咁嘅閪嘢啊，咁各樣依啲，我哋一定要記得啦，一定要點解出本書，點解大家要去買咁樣依啲好清楚啊。但係另外依、這個喂嗰啲佔中三子嗰啲，其實離你遠啲咁啊，始終佢唔係你日常生活出現嘅嘢啊嘛，係咪先？黑警唔撚同喎。黑警是你日常生活必然會出現的東西， 還有香港的差佬比例是很高的嘛， 還要是越來越多嘛，越來越多嘛，黑警你年年都在那裡，雖然你說去的更替，有些人死了，有些人退休這樣，是吧？屌你老母，講起退休你先仆街，點解可以安然退休嘅咧？屌你老母，就係你見到其實你關於雨傘革命嘅檢控數字啦，即係關於示威者嘅檢控數字，或者參與其中嘅檢控數字好撚多啦。但你又講下投訴數字喎，其實好多人我就算我哋自己都會投訴噶，係咪先？投訴好多黑警噶嘅事噶咁樣。當然你話係唔係好有用咁樣？未必好有用，但係煩撚到閪都好啊！屌你老味，唔係點啫？屌你老味， 等佢做咗啲 PayPal 啦， 係先？你話打鳩佢係有咁嘅心入邊好想上，但係你未必啱噶嘛，未必啱噶嘛，係咪先？未必啱 timing 嗰啲嗰樣嘢噶嘛。但你要講樣，但你話我哋去即係好多人去投訴，有先成2000宗啊！是不是有成2000 即是我哋睇返前年嘅上年嘅報道啦，咁樣就上年9月中咁樣，咁就都講到話由呢一、這個佔領之後啦，咁就去到呢一個9月23號呢，即15年嘅9月23號啊，咁投訴警察科呢就講到話呢 ,total 收咗2078名市民嘅投訴，咁就涉及527宗嘅個案嘅。 幾多張立咗案啦， 咁當中話172宗就先至需要向呢個監警會回報。 咪係囉，即係當然你話我哋都心知肚明，你話投訴呢啲嘢係咪好撚有用，真係 charge 到令佢冚家產啊，攞唔揾到長糧啊，咁各樣嘢唔肯係知道唔肯係，但係你就好多時，尤其是當時啦，就係覺得屌你老味要唔肯服啊嘛，屌你老味要加重佢哋成本啦，做撚到佢哋撲街咁都好啊嘛， 純粹係俾多啲嘢佢做 啊。你老味2000多投訴，得個最終得個百幾個叫入撚咗監警會。要入撚咗監警會，仲要係屌你嗰啲報告啊，各樣嘢又遲遲未出。喂，你而家七警案隔咗咁柒撚耐啊！屌你老尾啊疑似班長嘅曾建超，都已經選撚完立法會啦，咁樣樣，我都未撚完啊，單案係咪先？都未撚完，都未一個正式嘅判決喺裏邊，係咪先？屌阿星，你話？仲有好多噶，仲有其他 案，朱經緯 嗰啲案件又系不了了之噶，都唔捻知点样噶，最尾都系冇捻事噶，系咪先？喂，我净系讲出名嗰啲案啦、啊，头先嗰张相啊，你都唔记得系边单啊，各样嘢啦，哇，几捻多呢啲事情啊，系咪先？ 仲有头先讲紧嗰啲系告咗啫，即系大家知啫，都仲未计好多大家唔知嗰啲， 系咪先？ 系咪先？即系你估净系得嗰七条差佬打人咩？好多都系啦，同埋有好多系。上咗車俾人打到撲街啊！咁但係嗰啲你又影唔到啊，係咪先？你而家講緊係連影到嗰啲啊，影到嗰啲都冇事啊，更何況後面仲有好多影唔到嘅，跟住仲有好多係你或者你拍住一大堆差佬喺度亂鳩咁毆人，但係你唔知係邊一個，又或者佢直頭係一路打人，你又都睇到佢嘅樣，但係又冇撚把個差佬好神奇嘅喎， 係 有好多呢啲咁嘅狀況㗎。 屌你雨傘革命，梗係嗰啲差佬係癲撚咗㗎啦，大家都知道，真係癲撚咗㗎啦。你尤其是咩，即係有啲宵禁嘅狀態，我嗰晚最撚記得，嗰旺角定係有宵禁嘅狀態，封撚咗好撚多條街，跟住就又直頭人哋落樓都唔撚俾，或者翻屋企都唔撚俾，嗰啲咁嘅態度咧，即係好似佢上翻屋企，佢就攞警棍毆鳩你㗎啦，佢就攞警棍兇鳩你㗎啦。 即係癲撚咗嗰啲狀態，成班黑警，即係做咁多。而家你話好似我哋頭先講嗰啲新聞，其實你話係咪真係好撚大單啊？或者真係好能夠揭露咗黑警嗰啲閪嘢？當然唔夠大單咧，其實係講真。但係屌你老味，大大細細都要揭露出嚟啊嘛，等大家記緊住，因為個印象好撚重要啊。 同埋大家係會唔記得㗎嘛。 係啊，你成日有啲新料 fit 出嚟，大大細細都好，係咪先？屌你老味，你就有個咁印象，黑警係閪人嚟嘅，係咪先？天下烏鴉一樣黑，係咪先？天下黑警一樣黑，你要記緊住依個咁嘅印象啊嘛！屌嗱聲， 尤其是咧，而家好多報紙咧，主要就係明報咧，佢好中意做嗰啲報導咧，每一年。到嗰兩個季節咧，啲差佬係請啲新人嘅時候咧，佢就好中意報啊！今年咧又有好多黃絲加入警隊啦，然之後就喺度同佢做個訪問啊， 就話曾經參加過佔領嘅，係 啦，就希望咧我進入去改變警隊，從內部改變佢，就呢個社會唔好咁多戾氣啊！大家多啲溝通，多啲了解咁樣，可以咧作為一個咧同市民接觸嘅橋梁咁樣。哇！屌，就係其實做咁多嘢就係想同啲差佬漂白啫嘛。 即係你話如果即係。叫做現在嚟講，可能比較空想一啲啦，或者遙遙無期一啲。香港建國，香港真的建國了咁樣，我就贊成大赦佢哋嘅。我係好令人恥，突然間覺得 係啊， 但係要係香港建國之後大先得會有大赦情況咯。 如果即係好似嗰時成立 ICAC 咁啊。 係啊，如果未有一日未有建國嘅情況，依一班人係確實係我哋敵人嚟咯。我只可以係咁形容佢哋咯。屌你阿成是太多粗口，不好意思啊！講起呢啲就好多粗口愣住喺度，愣住喺度。咁啊，今依一節就差唔多啦，就講下主要其實喺關於九二八個紀念日，最想講都係黑警嘅，大家唔好唔記得，因為係真係好多人係會唔記得黑警係乜嘢嘅深仇大恨，對於佔領者。但是你不要以為對於不佔領的人就是冇撚事咯，其實是一樣會有事咯。 因為啲差佬真係癲㗎嘛，係咪先？ 只要佢哋覺得，只要佢哋覺得係啱嘅位咧，即係你明唔明？釋放到啊？點解食環署嗰啲有時會帶埋啲黑警一齊去啫？嗰啲就係佢哋釋放到嘅位嚟㗎啦，就係可以兇人啦，就係可以濫用職權嘅位嚟㗎啦。 佢哋覺得平時受落唔少氣嘛，所以就趁住嗰啲機會發泄翻出嚟。 係啊，佢又覺得自己哇，我好撚大精神壓力啊！喂，你估我抬住把槍過人㗎？係咪先？幾大壓力啊？咁撚大壓力，你咪撚逃咯！屌老尾，係咪先？下一節翻嚟再講。